醫管局已經加開有負壓病倉的8號和10號管，目的是配合病人急救需要和處理霧化程序。這些負壓病倉亦都可以接收來自同一家庭的病人。政府由今日起將會安排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在黃大仙廣場設立流動採樣亭，服務時間是每日上午10點至到晚上8點，暫定開放至到下個星期四。其余四个流动采样亭包括位于荃湾沙咀道游乐场、西贡赛马会大会堂停车场、大埔社区中心篮球场和太和村太和邻里社区中心对出空地的流动采样亭，会继续提供服务直至另行通告。位于九龙城启德社区会堂的流动采样亭就开放至到今日，检测费用全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3.84，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7，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4点，跌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8美元，卖出1840.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今朝早本港市区的气温降至大约14度，新界再低1-2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咧就车多，而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有啲水管紧急维修咧。提一提你噶，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啦，近住大涌桥路同埋车公庙路交界，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咁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大涌桥路同埋车公庙路交界咧，一带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大埔道都系有水务急修啦，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号同埋81号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由最高车速每小时100公里降到咧每小时50公里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周志恩。2020年，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都来得好急好急，甚至超越了我们可以应对的能力，但正正令到我们更加明白，当我们面对巨大的转变的时候，一定要更加倍努力去守紧我们的心神。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cousin罗启新今日要介绍一个人，呢个人好搞笑，佢创意澎湃，佢最中意嬉笑怒骂、针砭时弊。佢讲紧我，佢就系、是。多谢晒，冇错，佢就系cousin，不过唔系我，佢系本地漫画家cousin Lou。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今集请嚟画坛怪叔叔cousin Lou分享佢嘅漫活人生。听晚9:05，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二 2020年12月4日，本港新增90宗新型肺炎确诊，31宗本地源头不明，累计111人死亡。 许智峰宣布流亡退出民主党，政府强烈谴责逃避法律责任行为。 张其中谋杀妻子罪成，伊丽判囚终身。 全球感染宗数达6400万，英国下周一起为高危群组接种新冠疫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千禧年代啊，2020年12月4日啊，咁今朝早有萧乐文喺呢个节目嗰度咧，同大家系代班一日嘅节目嘅。咁呢几日朝早咧，其实喺千禧年代咧都有唔同嘅政策局嘅局长咧上到嚟解说一下咧系施政报告佢哋相关嘅一啲嘅措施嘅。咁啊，见到咧喺疫情期间咧都见到一系列嘅一啲嘅纾困措施系推出咗啦。咁成日都话啦，啊库房用咗几多钱咧？几多钱咧？咁咁啊喺今年咧就话个赤字咧大约系啊即系3000亿左右咁嘅年度。咁啊嚟紧咧都有一些措施包括研究明日大屿愿景计划啦，就话嗰个建筑成本都要系6000几亿嘅，究竟个库房嗰个承受程度系点咧？咁另外亦都可以关注下今次嘅施政报告入边都有一啲关于同内地相关嘅金融合作嘅，咁都可以仔细讲下，譬如讲下即系深化中港金融互联互通等等，可以请我哋嘅嘉宾一齐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有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早晨。 早晨，梁乐文。 咁啊，局长都想问下头先讲到嗰、那个。嘅庫房問題咧，都見到而家疫情第四波已經嚟啦，咁啊見到一啲嘅企業或者行業咧，係面對經營困難，甚至咧係有倒閉嘅情況嘅。咁你自己即係觀察啦，庫房仲有冇一啲嘅空間可以為企業去紓困咧？見到譬如施政報告都有為一啲個別行業係有啲額外嘅支援嘅，咁仲有冇機會有其他空間再做一啲？譬如之前有一啲大規模嘅保就業計劃嘅，嚟緊仲會唔會有機會有咧？ 多謝 Norman 啊，咁亦都好開心有個機會同大家聽眾一齊傾下偈。咁其實頭先你都講過嘅，就係嚟緊我哋預算咧，即係嗰個赤字都可能超過3000亿啦。咁咁、我哋睇翻其實一直以嚟咧，我哋投入去嘅呢個資源係因為抗疫防疫嘅因素有關嘅咧，其實差唔多佔我哋 GDP 都超過10%嘅嚇。咁咁當然呢個情況係。同以往真係好唔同，咁亦都係政府咧係需要去滾動式咁樣睇翻我哋成個社會經濟嘅發展啊，咁所以咧其實喺施政報告你見到咧，其實下一步我哋可能咧係真係要聚焦，好精準咁樣睇翻我哋有啲邊啲嘅行業也好，又或者係邊啲嘅部分都好，其實係因為疫情受影響比較多嘅，咁可能精準咁樣咧去提出一啲支持。所以你見到嚟頭先你都講過喺施政報告入面，我哋對呢個旅遊業有一定嘅支持啦。咁同埋就我哋嘅施政報告另一啲舉措就係、例如係我哋放寬咗呢、這個非住宅樓宇嘅重價印花税嚇。咁、其實目標都係希望咧透過呢啲政策措施咧，令到呢、這個包括中小企在內嘅一啲企業或者個人，如果係手上面有呢啲咁嘅呢個非住宅物業嘅，咁呢個時候咧可以咧係去套現，咁咧去解決一家短期嘅或者一啲目前嘅現金流嘅一啲問題。咁我嘅同事其實各方方面面都係圍繞緊有咩方法可以盡可能咧係去緩解我哋社會經濟因為疫情所造成嘅影響。就係如果頭先你如果你記得禮拜三我哋羅志光局長其實都有講過，就係話咧係希望係進一步優化我哋嘅嗰個安全網嘅一啲嘅標準等等。咁其實我自己覺得方方面面都要睇翻，其實我哋資源投入有幾多嚇，因為始終就係話資源咧係有限嘅。咁同埋咧，我哋必須平衡翻我哋成個財政方面嘅穩健性。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我哋政府需要做嘅，就點樣滾動式去睇翻成個社會經濟嘅影響咧，同埋睇下我哋有啲咩資源可以投入。咁但係當然，你話係一啲可以好去好耗用好多資源嘅，或者真係係可能係對成個財政有好大影響嘅一啲嘅題目咧，我相信大家咧就真係要商榷去諗諗啦。 所以話，好似之前嘅大規模嘅保就業計劃呢一類嘅措施，就應該唔會再做噶啦。 即係呢方面可能就要係相對比較困難啦，因為始終就睇翻你成個我哋成個財政嗰個情況，其實都要平衡翻收入同埋支出。咁但係唔代表話我哋無視呢個社會經濟因為疫情嘅影響嘅，因為其實更加 合宜或者更加適時、更加適合的方式，可能睇翻就係話我哋點樣能夠精準咁樣睇翻個別嘅情況、個別嘅行業，佢如果真係係因為疫情受影響嘅、嗯，其實我哋點樣可以咧去聚焦咁樣去幫到佢哋？咁其實依家我哋包括施政報告提出嘅一啲內容咧，或者一啲諗嘅方案咧，其實都係圍繞呢個主題。嗯， 頭先都特別講到，譬如旅遊業啦，大家睇到佢哋即係喺疫情之下都大受打擊啦，咁所以有額外嘅支援係幫佢哋嘅。過往咧，譬如推出保就業計劃嘅時候咧，推出完咧都可能咧見到有一啲其他嘅行業係遺漏咗嘅，咁同佢哋傾完之後咧，又再即係可唔可以有其他嘅支援俾佢哋咧？咁嚟緊會唔會都再就住一啲個別嘅行業，可能都會喺庫房度俾一啲錢去支援佢哋咧？或者其實見到而家疫情第四波嚟到嘅時候，亦都有一啲譬如酒吧啊、餐廳亦都係受影響嘅，佢哋嘅營業時間或者營業嘅範圍都有受到影響嘅。咁呢啲情況會唔會都針對呢一啲？啲行業係幫佢哋。 其實頭先你講咗一個好好嘅題目，就係保就業啦。咁但其實除咗保就業之外咧，一個重要嘅方面其實係點樣去創就業啊？因為你見到其實喺疫情期間咧，頭先你都講到有一啲例如話係我哋好多嘅市民或者一啲相對嚟講經驗比較淺嘅人、嗯，其實可能佢哋揾工作比較難。咁、嗯、所以咧，其實我哋亦都係有一定嘅資源咧，已經係宣布咗就點樣去創造一啲咧就短期嘅一啲嘅就業職位。即、嗯、例如話我哋局而言咧，我哋就有兩個項目嘅，一個就係叫做 FAST， 一個叫做 FIRST。咁、嗯、FAST 呢個 program 嘅目標咧，就係、是、希望咧係喺我哋嘅 FinTech 呢個界面，嗯、即係金融科技咧，係創造1000個嘅短期嘅，所以短期一年的这个就业职位，是透过政府呢是每个月给每个职位10000元的资助呢，希望呢令到我们 FinTech 公司呢是能够呢是请到一些呢是青年专业人员也好，或者我们的市民也好。 嗯、 那我们看这个 FAST 这个 program 呢，其实成效都挺好的。 嗯、 因为其实他们的目标呢就是希望是帮我们的一些市民呢，或者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呢，是能够有这个 FinTech 的工作经验。 嗯、 因为为什么我们想这个构思呢，其实因为我们当初看到很多的情况，就是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其实很多人很叻 Fin 的金融业方面，咁亦都因为好多人可能系 technology， 即系科技方面做得好好，咁但系发觉咧嘅 fin 加 tech 都叻嘅人咧就唔系太多嘅吓，咁同埋咧啲 fin 同埋 tech 都叻嘅人咧，可能如果真系要进一步去发展，或者系俾机会佢哋去进一步去有一啲新嘅一啲体会或者历练嘅时候咧，可能真系有一份工俾佢，系喺深入翻公司嘅工作，咁所以咧我哋就搞咗呢个 program， 咁呢个 program 其实至目前为止咧就都差唔多有成700多个位咧系已经创造咗出嚟，咁同埋见到咧，其实我哋嗰个受惠嘅公司，其实90%咧都系 SME 中小企，咁同埋同一时间咧，申请者呢啲得到职位嘅人咧，其实差唔多超过30%咧，都系咧系低过25岁嘅，咁、 嗯、 所以呢啲我觉得系一啲好确切嘅一啲措施同埋安排，即系点样可以咧系为我哋个经济唔单止系即系话系投放资源或者点样都好，系、嗯、真系咧希望喺呢段短时间，尤其是一啲可能系工作上面咧系可能受到一啲。嘅困难嘅，可以有份工俾佢，同埋同一时间咧，令到将来去揾下一份工更加容易。 但頭先講，譬如呢啲係即係創科創業或者金融業，都係可能某一啲界別嘅人士就會做到啦，即係唔係話本身做開一啲受影響，譬如飲食業突然間可以轉過去嘛。即係我意思，譬如針對一啲真係被譬如一啲勒令政府被政府勒令咗停業嘅一啲處所，有冇空間而家喺話即係呢一個年度係財赤3000億左右嘅情況之下，仍然針對佢哋可以再撥啲錢落去，定係已經見到呢個3000億財赤已經係去到盡啦，所以？個別嗰啲嘅處所有勒令都未必可以幫到啦，咁定係點咧？個考慮係點咧？ 嗯，其實目前咧，我哋即係都係為緊下一步，即係點樣可以更加好咁樣咧，係保留我哋財政實力咧，就係去迎接或者係呢個去應對啦嚇，呢個有機會出現嘅進一步嘅一個疫情嘅情況。咁所以當然我哋要平衡翻財政同埋我哋嘅社會訴求啦。咁呢一個都係一個恆久嘅，我哋需要做嘅平衡。咁其實進一步即係話有啲乜嘢嘅可以能夠一方面。對我哋財政嘅影響唔係太大，但同一時間咧係能夠幫到社會經濟或者個別社群或者個別行業嘅，即係呢啲我哋覺得咧都係可以去考慮嘅。咁、 嗯、 但係呢個角度咧，其實我哋依家下個禮拜開始咧，就係、是、我哋都係會去諮詢我哋立法會同埋社會各界，就我哋財政預算案嘅意見咧。咁呢一方面其實都會好希望聽一聽大家有咩睇法嘅。 嗯，成日即係講到譬如一講到即係財赤或者政府庫房個錢嗰度有影響嘅時候咧，大家都諗起呢排。 位就會講緊呢個明日大嶼嗰個計劃，因為都話係唔會放棄嘅，會繼續做嘅咁。見到而家喺一個疫情啦、經濟情況唔穩定嘅情況下啦，堅持話去做明日大嶼，會唔會都係同市民預想嗰個情況有啲落差呢？即係又講，譬如庫房已經好唔夠啦，但係有一個咁大嘅承擔額喺度，甚至有啲人話會唔會去到將來會即係掏空庫房啊？話香港要用一個舉債嘅方式去維持公共財政啊？咁有啲咁嘅講法出咗嚟嘅，點睇啊，局長呢、這個？ 咁我哋或者追本溯源啦，其實大家都知道點解明日大嶼有呢個構思或者有呢個計劃，其實都係去翻我哋香港其中一個好核心嘅矛盾，就係話我哋地少人多。咁、我點樣能夠咧，係為我哋即係我哋嘅市民能夠提供一個更加好嘅、更加舒適嘅，同埋等佢上樓可以有房屋住。咁呢啲其實呢啲係一個社會嘅一個大家普遍嘅訴求。所以真係有一個問題，或者需要有一個挑戰，我哋解決啊！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其實我哋成日講話係六千幾億，其實唔係全部錢用嚟填海嘅嚇、啊，其實有一部分可能用嚟做基建嘅各方面。咁所以並唔係話抌曬落海或者點樣都好呢啲咁嘅説法嚇。咁、第三咧，其實你睇翻我哋過去一啲嘅唔同嘅發展項目，咁呢方面咧，可能我哋發展局嘅同事更加專業咧，就係話其實有時唔係完全全全咧係去政府去投入嘅。可以通過其他方面的形式咧，係有唔同的融資方案嚇。咁同埋咧，係第四咧，講翻成個項目的效益咧，係聯繫翻我頭先講第一點，因為始終呢一個咧一個我哋香港嘅核心嘅一個問題。咁所以咧，其實嗰個效益唔包括係社會嘅經濟效益咧，其實無可置疑嘅。咁從呢個角度咧，我覺得呢個項目本身咧係對我哋成個整體社會咧有好處嘅。 市民即係普遍，你覺得接唔接受？即係呢種説法咧，即係喺一個財政狀況比較嚴謹啦、嚴峻嘅情況之下，有一個咁嘅咁大嘅財政承擔喺度。 其實呢方面，我覺得是兩方面咧。當然是市民有一觀感或者點樣都好，其實就我哋要有一個責任咧，係去解説呢第一。第二咧，其實我覺得大家一定普遍認同嘅，就係話我哋香港需要土地，香港需要發展，同埋香港係需要咧係提升我哋嘅生活質素嚇。因為始終唔單止係話淨係外來人，就算我哋自己嚟話係阿 Norman 你自己，可能將來結婚啊，或者係要去屋企要住大啲啊，其實呢啲好基本嘅訴求嚟。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咧係一定係有一個社會嘅基礎嘅。 所以香港應該頭先我講到一個情況，有啲人就話啊，會唔會日後可能要舉債度日咧，或者各個公共財政去到比較嚴峻啊，真係要舉債咧？咁點睇有呢啲咁嘅講法咧？ 因為其實呢個項目可能你都知道咧，係比較長遠嘅。咁同好多長遠嘅一啲項目一樣咧，當然佢哋有好多唔同嘅考慮因素，包括一啲係期間可能出現嘅唔同嘅狀況啦、或者唔同嘅融資方案點去支持呢個項目等等。其實所有嘅頭先你講嘅情況咧，一定會綜合考慮嚟確保咧成個項目本身個基調係冇問題。因為我相信作為我哋一個即係負責任嘅人啦、我哋就唔會話即係冒冒然去做一啲其實對香港長遠冇利嘅事、反之就係話我哋點樣去做好呢件事，令到佢對香港長遠有利。 另外都想問一下啦，即係見到話即係預算嗰個財政赤字啦，大約3000亿度啦，咁啊財政儲備頭先就話都講過啦，即係去到大約8000亿咁，呢、這個咧會唔會話？預示到嚟緊嗰個嘅税收方面咧，喺疫情之下咧，嚟緊嗰個譬如利得税啊、地價等等咧，隨之而嗰個影響即係下跌咗啦，而影響政府嘅收入咧，有冇預計過嚟緊會點樣啦？或者啲人話啊，會唔會長遠啊會陷入一個結構性財赤啊？咁呢個局長點睇呢個？ 其實呢一個係同即係持家一樣嘅，我成日覺得嚇、即係基本上係有收入有支出啦嚇。咁、當然收入好多時係好多因素影響嘅，包括一啲係宏觀嘅經濟，而都包括一啲咧係我哋一啲本地嘅一啲情況。咁所以頭先你所講嘅，包括我哋依家支出因為要抗疫多咗啦，咁收入因為經濟嘅下行受影響啦，呢個係必定嘅。咁作為我哋嘅角度，即係話要去平衡。同埋去睇翻我哋成盤數，因為始終其實呢個疫情又好，或者經濟情況都好咧，係不斷去變化嘅，同埋一個係滾動式咁去變化。咁變咗我哋必須咧係去適時適刻咁樣咧去審視，同埋去睇翻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或者有啲乜嘢咧係需要去進一步去更新。咁呢一個其實不斷都做緊。 咁我邊一部分係觀察到係影響得比較大一啲嘅咧？即係頭先講話啲收入方面，係咪即係主要係利得税啊？定係譬如喺失業情況之下，薪俸税都係好大嚿？定係其實見到反而即係過往都比較大嘅，因為地價成日都話即係個買賣嗰度嗰個浮動比較大啦，可能會 哪一個部分的收入會影響大一點，而家預示到嚟緊。 嗯，其實呢個我覺得是一個滾動式的情況嚟嘅，所以都好難話係好一刀切咁樣話係將會一定會出現咩情況。咁反之就係話，其實你見到今次疫情或者成個社會經濟影響咧，真係多方面嘅，即係包括例如話係我哋零售啊，我哋旅遊，頭先你都講過啦。咁所以點解我哋有啲措施係希望幫到啲中小企嘅咁解？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就係喺翻金融呢邊咧，我相對嚟講我都見到咧係比較受影響比較小，所以呢個都係相對嚟講對我哋嚟講一個好嘅一方面咧。我哋點樣能夠保住我哋金融優勢，令到我哋進一步咧能夠放大我哋啲金融優勢咧，唔單止咧係去服務國家嘅同時咧，係能夠提升翻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所以你見到今次例如話喺施政報告入面都好多著墨咧，喺呢方面嘅內容。 嗯，有冇話藉住今次嘅疫情啦，有一啲即係開源或者節流嘅諗法咧，譬如有啲人亦都提到係咪可能有啲頭先都講到一啲收入嘅情況未必咁穩定，嚟緊會有一啲嘅研究一啲税收開發咁去令到即係成個嗰個嘅税基會擴闊啲啊咁，有冇一啲咁嘅諗法咧？ 咁當然任何一啲大嘅一啲改動咧，我相信一定要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嘅嚇。咁所以咧就係喺其實我哋下一步開始都係要睇翻市民嘅意見啦。所以點解我哋好快就會基本上下個禮拜開始咧，我哋就會諮詢我哋嘅立法會議員啦，咁同埋咧係社會各界，咁希望咧就我哋嘅財政預算案嚇能夠咧係睇下有咩意見俾到我哋。 嗯，各位觀眾聽眾，如果對於頭先即係講到即係庫房嗰個問題，亦都我哋都會將會咧講到即係施政報告入邊提及關於即係深化互聯互通嗰樣嘢嘅，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咧講下你哋嘅睇法嘅，歡迎打嚟1872311嘅。咁頭先局長咧都係提到咧有關於撤銷非住宅物業嗰個嘅雙倍重價印花税啦，呢、這個其實對政府嗰個收入嘅影響幾大咧？你哋觀察到即係撤銷前後啦嗰、那個市場的反應是怎樣？ 其實這個撤銷大家都知道是上個禮拜才開始，所以都剛剛是一個禮拜或者幾日的個零禮拜的時間，所以都很難說是有一個很清楚的定論的。但雖然是這樣，其實就我們的初衷就因為其實不是想說要加税或者是減税，即不是一個從一個稅務的考慮的，即更加多呢是說希望呢是透過這個措施呢是幫我們呢是令到一些包括中小企業在內而手上面是揸住這些所謂的非住宅物業的一些人呢，是能夠這個時候呢可以套現可以去舒緩一下因為經濟的影響呢對他們現金流的一些衝擊。所以其實因為講翻稅務影響，其實可以淨可減噶嘛，即係你例如你減税，咁好直接梗係減税啦。咁但係可能有啲人係因為咁可能交易多咗嘅，咁可能交翻税嘅，即係對我嚟講收入可能多翻嘅。咁所以呢一個其實有一個綜合嘅唔同因素都有考慮喺入面，所以係喺入面嘅，所以好難一言以蔽之，就係話係一定係多咗收入或者少咗收入。同埋最終其實講真，收入多少都唔係我哋目標，係更加多係希望係幫到依家目前咧受呢個疫情影響嘅呢啲手上面有非住宅物業的人或者是企業，等他可以就是套現，然之後是方便他們是能夠減輕目前經濟對他們的衝擊。 咁所以有冇話，即係雖然唔係做咗好耐時間啦，這個措施係出咗，有冇見到嗰個市場上面嗰個交投反應都即刻係多咗咧？你哋觀察到？ 其實我哋見到依家即係個零禮拜啦，其實成個情況包括係各方面其實都係可控嘅，即係從一個風險角度去考慮。咁因為當初其實都同我哋喺諗呢個構思嘅時候咧，對嘅一啲預計咧，我都覺得係相類似嘅，因為你見到其實係嗰、那個一直以嚟，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咧，喺價錢方面，其實呢類嘅非住宅物業，包括係工廠啊、寫字樓啊等等咧，其實嗰個相對於2018-2019年嘅高峰咧，都跌咗成13%-19%嘅。咁同一時間咧，即係嗰個成交量咧，唔單止價錢咧，成交量咧都跌咗好大嘅一個百分比。咁所以其實見到咧，依家嗰個成個情況咧，同我哋當初話從一個宏觀經濟或者風險考慮咧，仍然係一個可控嘅範圍。 嗯，其實過往譬如喺一啲嘅即金融啊或者經濟比較嚴峻嘅情況咧，成日都聽到三個字嘅，就講負資產啦。而家係咪都見到呢個情況係比較嚴重啲？所以喺今次有一個喺非住宅嘅物業嗰度咧，有一個即係所謂減壓嘅措施咁。 嗯，其實今次呢個安排咧，其實更加多希望係能夠釋放翻一啲大家手上面持有嘅啲非住宅物業。 咁等佢哋咧可以喺現金流方面有個周轉嘅。咁、當然具體啲嘅，佢哋每個人或者每個機構，佢自己考慮究竟係咩情況之下做啲乜嘢嘅動作，等去緩解佢個現金流嘅安排。但起碼咧就係從我哋政府角度咧，可以有呢個政策，等我哋咧係可以咧令到相關嘅手上面揸住呢啲物業嘅啲人或者機構咧，係能夠咧係適時咁樣咧做一啲調節佢嘅資產，等佢可以免受急依家經濟對佢帶嚟一啲比較大嘅影響。 嗯，但講到譬如負資產咧，即係非住宅物業之外，住宅物業嗰度你自己觀察點？而家嗰個即係所謂負資產嗰個情況嚴唔嚴重嘅？你見到？ 嗯，其實目前我哋睇翻嘅情況咧，就唔算嚴重嘅，因為始終就係話我哋成個金融體系或者成個銀行體系仍然係穩健嘅。啊，咁當然大家見到點解我哋今次係淨係對非住宅物業去有呢、這個減税安排，而對住宅業務咧，其實都見到係好明顯嘅一個情況，就係始終係嗰個喺住宅方面咧，我哋嗰個供求嘅情況仍然係好緊張嘅。咁所以點解呢一方面咧，淨係針對呢個非住宅物業？ 因為個就業情況可能唔穩定嘅時候咧，亦都會令到一啲本來供緊樓嘅人會斷供啊嘛。你自己有冇預示嚟緊可能會出現呢啲情況？負資產 其實我哋成個睇翻成個盤啊，坦白講，這個首先你講嘅現象最根究底咧，都要睇翻成個經濟嘅發展，同埋大家有冇收入嚇、啊。因為始終咧，其實要成個經濟翻嚟，成個情況要好轉咧，咁大家自然咧就係收入多咗咧。頭先你講嗰啲風險啊或者情況咧，自然係唔會出現。所以點解我哋依家抗疫工作咁重要、因為抗疫真係俾我哋有個基礎，等我哋經濟可以恢復。 轉頭翻嚟繼續同許正宇局長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宣布流亡，退出民主党同暂别香港。保安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承担法律责任。政府强烈谴责任何弃保潜逃、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相關部門會按實際情況依法跟進，將棄保潛逃的疑犯緝拿歸案。警方說不評論個別個案或者報導，強烈譴責任何罪犯企圖逃避法律責任的行為，會根據案件實際情況依法循不同途徑追查在逃疑犯的下落，將他緝拿歸案。许智峰今年在立法会审议国歌法的时候，将臭味植物带入会议厅，以及在内会会议上的冲突，被控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法。他早前亦都因为在去年七月的光复屯门示威被捕，涉嫌意图妨碍司法公正。德国政府发表两年一度的人权政策报告，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报道特别提到香港的人权在过去两年有恶化趋势，特别是香港国安法的引入令到人权状况恶化，认为香港国安法容许中国安全部门以强硬方式打击香港的公民社会、反对派人士和独立媒体，导致确保香港高度自治的人导致确保香港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原则被架空。报道又认为中国的公民社会空间越来越小，公民权、言论和新闻自由、学术、信仰自由等的个人权利亦都受到限制。部分维权律师被判入狱多年，司法机关仍然受到党的控制，没有确保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由美国药厂辉瑞和德国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共同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首批已经运抵英国。疫苗在比利时生产，经英法海底隧道运抵英国，并且存放在中央仓库，将会陆续分发到各地医院。英国已经订购4000万剂疫苗，足够为2000万人接种。护老院和院内工作人员会优先接种，之后是80岁以上长者和医护人员。

繼續回嚟千禧年代，剛才就跟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講到有關於庫房整個的情況，也都講到一些施政報告提及一些幫助個別行業的一些措施。其實今次施政報告裡面都提到一些關於在大灣區的金融合作，也都提到互聯互通的。這個都想請局長是繼續跟我們都解釋一下，講多一點的。咁啊，見到其中咧係提到咧有關於深化中港金融互聯互通嗰個嘅措施，咁啊話係再一次體現香港一幣兩面嘅發展潛質啊！呢個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今次所謂嘅深化嘅措施咧，實際係做咗啲咩嘅？呢個係 其實大家都知道嘅，呢、這個滬深港通即基本上係連通咗我哋香港同埋內地嘅呢個股票市場。其實如果大家睇翻咧，當市值計咧，我呢三個股票市場加埋咧，基本上咧係喺全世界嚟講排第二嘅啦。即除咗美國之外，就係呢個大中華嘅呢個咁嘅股票市場。咁所以其實我哋依家咧就係已經有一定嘅聯通嘅安排咧，即包括係同上海嘅滬港通啦，咁同埋同深圳嘅深港通，咁基本上係個別去聯通咗呢兩地嘅市場。咁其實今次呢個施政報告嘅呢個舉措咧，就係話我哋點樣係喺呢個聯通基礎上面咧，係將我哋依家係兩邊可以投資嘅，或者可以去進一步去買嘅股票嗰個範圍去擴大，就係南向嚟講，即係錢由內地嚟香港嚟講咧，我哋加入咗我哋嘅依家冇收入嘅一啲嘅生物科技公司。咁其實呢啲公司咧，就係我哋自從我哋2018年去有個上市制度改革之後咧，係引入嚟嘅一啲嘅新經濟相關嘅一啲生物科技公司嚟嘅。咁喺北向咧，我哋就將係內地嘅科創板嘅嗰個嘅企業咧，係擺咗落去啊。咁即係基本上咧，係進一步咧，係將我哋成個喺互聯互通之下可以投資嘅呢所謂標的咧，即係相應嘅啲股票咧，去擴容等。國際投資者可以透過香港咧去投資內地嘅科創板，咁同樣啊，內地投資者咧可以透過咧係我呢個管道咧去投資香港嘅呢個生物科技嘅公司嘅。 點解會有呢個嘅範圍嘅擴闊嘅？同香港即係嚟緊，譬如喺大灣區嗰個嘅金融嘅定位上面有冇啲咩關係咁樣？ 其實係從一個金融發展嘅角度咧，大家可以睇翻一啲歷史嘅一啲數據。我哋見翻咧，其實呢個政府上任以嚟咧，如果係北向。即是说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去买这个深圳和上海的股票呢，基本上那个交易量呢是增加了差不多九倍的。但是如果南向即是内地的投资者是这个通过这个互联互通的安排呢去买我们港股呢，是增加了三倍的。这个是可以理解，因为始终内地那个股票市场的体量大。咁所以個增幅固然係大，同埋同一時間，因為內地你都知咧，係依家仍然有資本嘅管制啦，嚇，咁所以資本進出咧仍然係有一定嘅限制。所以點解呢個滬深港通嘅呢個渠道咁好？就係因為咧，我哋可以咧透過從一個國際投資者嘅角度咧，佢用一個香港嘅界面，即係佢熟悉嘅界面，我哋香港包括我哋優勢嚟話法治啊各方面嘅大家公認嘅。即係呢啲全部係國際投資者都認可同埋佢用開嘅一個咁嘅渠道，佢投資內地嘅股票市場。咁同一時間啦，其實反之香港，其實我哋嘅生物科技公司，大家見到其實過去呢幾年嗰個發展咧係好好嘅，即係基本上我哋嘅集資額同埋我哋市依家市值應該係差唔多五六千億左右啦。咁同埋其實我一直都想講嘅就係話，我金融唔係淨係話咧係賺錢嘅，其實好多係同實體經濟有好緊密嘅關係。我哋睇翻其實我哋呢啲生物科技公司咧，其實有。好幾家其實都係有做一啲同一啲COVID 有關嘅一啲嘅研究或者係一啲工作，所以見到其實呢一個所謂嘅生物科技嘅生態圈咧係形成緊嘅，即係一方面咧就係話成個產業鏈咧佢哋有研究需要有專業人員呢個固然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咧如果係要將研究轉化成一啲商業上面可以用到嘅嘢，或者係前期研究都需要錢嘅話咧，其實我哋香港係提供一個好好嘅平台作為一個融資嘅渠道，等呢啲生物科技公司咧係可以得到嘅資金咧去進一步發展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其實對我哋。國際投資者更加認可，更加去接受我哋成個生物科技公司係好大的一步，因為內地投資者佢哋依家錢越嚟越多咧， 同埋佢哋都更加希望係希望咧係去將佢哋嘅資產多元化。咁其實香港港股通咧係俾一個好好嘅渠道俾佢咧，係將佢啲錢用另一個方式擺喺出面，同一時間咧係分享到我哋成個呢個生物科技嘅生態圈嗰個發展得嚟對佢嚟講嘅好處。 其實今次話南向咧立咗，頭先都講到，即係將一啲喺香港上市啦、未有盈利嘅生物科技公司咧係納入咗落去。呢、這個其實對於即係互聯互通嚟講，立呢一個範圍係有幾咁重要呢？因為其實大家有時有啲咧就見到，其實之前先報告之前咧有消息就話啊，會唔會係一啲係在港第二上市嘅企業都會納入埋啊？咁結果就係冇嘅。咁兩者嗰個比較，其實即係有冇話邊個重要啲，或者即係今次點解冇咗一啲在港第二上市嘅企業，係咪有啲咩考慮喺入邊咧？ 其實睇翻我哋依家嗰個生物科技公司嗰個上市嘅情況咧，我哋基本上係除咗美國之外，依家全球第二大嘅一個生物科技公司嘅集資嘅地方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嗰個潛力或者有個空間咧，其實好大，呢個第一。第二咧，其實你都見到一直以嚟咧，我哋成個大灣區或者國家嘅定位或者對我哋香港自己依家成喺國際發展嘅定位咧，其實科技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咁所以係生物科技公司咧，其實喺科技入面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尤其是話咧係有好多啲相關嘅研究啊，一啲相應嘅一啲工作咧，其實我哋香港一啲相關嘅大學其實都好好嘅。所以呢一個其實我哋嘅成個生物科技嗰個生態圈，包括係融資、包括研究、後尾商業嘅轉化等等咧，係逐漸形成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完全唔會話覺得呢件事係唔重要，反之我覺得呢件事係好重要。呢個第二方面。咁第三方面咧，大家諗翻轉頭，其實如果我哋當初冇呢個上市改革咧，其實呢啲公司唔嚟上市咧，呢一類投資呢啲生物科技公司嘅投資者咧，佢唔會睺我哋嘅，因為好多時你18年前咧，喺我哋呢個上市改革之前咧，你同好多啲例如話係生物科技嘅公司嘅老闆，或者係一啲嘅 founder 一啲創始人去傾，其實諗起話，我間公司想上市喎，咁樣係做生物研究嘅，或者做藥物研究嘅。佢第一個反應就去美國啦，呢個係好自然嘅。咁但係我哋有啲渠道開咗，佢哋依家真係會嚟，同埋同一時間佢係嚟咗，同埋見到真係呢個融資嘅功能咧係發揮緊。咁所以我覺得今次擺呢個生物科技公司其實重要性咧係唔應該被低估嘅。 頭先講到第二上市公司，即係講緊一啲可能本身佢喺外地已經上市啦，香港同樣有上市呢一類嘅公司。其實之前我見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咧都有講過，其實一路同內地係傾咗一段時間。咁但係今次施政報告咧就冇喺一個互聯互通嗰個範圍嗰度咧包埋佢哋。理論上如果有埋互聯互通包埋佢哋，會唔會令到更加多頭先話第二上市公司嘅數目會增加，令到香港即係可能更加錢更加多嘅公司流入嚟咁樣？不是更加好咩？咁呢一個點解冇納入埋落去咧？定係其實傾緊嘅呢個，定係點？ 其實係你睇翻我哋成個互聯互通嘅發展嘅唔同階段或者發展嘅邏輯咧，基本上咧我一直係循序漸進嘅，即係睇翻當時嘅情況，睇下有啲乜嘢係對成個計劃或者市場係有好處嘅，我哋就擺落去咁所以其實呢一步步我哋推進緊嘅。頭先你講嗰啲例如話進一步擴容啊，進一步睇下有啲乜嘢可以擺落去啊，其實呢啲係一個持續嘅過程今次唔係一個終點嚟嘅，因為睇翻見到例如話係我哋今次喺施政報告入面，行政長官都講咗好幾樣關於我哋喺北京之後係翻嚟攞翻嚟嘅一啲成果。其實咧呢啲唔單止係一個具體措施嚟嘅，更加多咧係呢個我嘅諗法就好似一個火頭。其實呢個火頭慢慢會再燒落去，因為呢幾個火頭咧，其實一啲係香港長遠發展嘅好宏大嘅方向嚟嘅，包括就係話咧係互聯互通，亦包括其他方面。咁其實包括呢啲頭先所講互聯互通咧，當然你要具體嘅一步咧，就係今次我哋將呢個生物科技公司擺落去。咁其實下一步咧，我哋好多嘅優化擴容嘅工作仍然會推進。因為呢幾個咧大方向咧，其實都係我哋香港嘅優勢嘅根本，同埋點樣咧，我哋能夠聯通內地同埋聯通國際嘅。 好，咁呢個繼續留意住先啦。咁另外咧就見到講到跨境理財通呢一個都有啲進展，係咪嚟緊話年 年尾係咪話會落實啊？呢、這個嗰、那個時間表會係點樣嘅？ 其實具體時間表咧，就係、是、仍然係我哋依家係推進緊嚇，即係基本上咧係希望盡快去做嚇。即係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你回顧翻之前我哋三地嘅呢個交管機構咧，已經出咗一個公告，就佢一啲具體嘅框架嘅內容咧係寫咗出嚟。咁基本上嘅係個安排就係希望透過銀行嘅渠道咧，令到兩邊嘅投資者咧可以買對面嘅產品嚇，同埋以大灣區作為試點開始。咁之後咧，有關於成個額度啊，即係市場額度咧，同埋個人嗰個投資嗰個額度咧，都有相關嘅一啲嘅安排。咁其實依家下一步咧，就係要將呢個框架去具體化。嚇、啊，將一啲細節去敲定，因為其實成個計劃本身咧，唔單止係監管層面都有業務嘅層面咧，係需要去跟進同埋將佢細化嘅。咁、所以其實呢啲咧，我哋都知道呢件事，大家都引頸以盼，都大家都好有熱切嘅期望。咁、所以我哋咧就係、是、監管機構咧，即、就、係、是、以監管局為首咧，就係、是、會盡快去推進呢件事。 即係或者我哋簡單啲講下，即係未必個個認識跨境理財通未有之前嘅而家究竟即係而家三地或者喺香港同內地。面對一啲嘅即係一啲金融服務或者資金上面係有啲乜嘢嘅阻滯咧？咁落實咗之後，實際對一啲市民嚟講又點樣便利化咧？可簡單講講。 好，其實如果你唔介意咧，我可以更加從一個比較大嘅一個藍圖開始嘅，因為你睇翻我哋香港作為一個綜合型嘅國際金融中心啦，基本上我哋除咗係證券。銀行、保險方方面面咧，其實咧都有好多優勢，亦都係見到咧，其實呢啲優勢咧係國際包括方方面面都認可嘅嚇。咁呢一方面，咁其實你頭先我所介紹嘅互聯互通，其實係股票呢方面證券市場，我哋點樣可以咧係令到香港同埋內地嗰個證券市場喺連起上嚟？咁其實嗰個諗法都一樣嘅，即係話係內地嘅錢可以嚟香港買香港嘅產品，同一時間咧就係、是、通過香港。入去包括係香港自己本地嘅錢咧，同埋國際嘅錢咧，可以入去內地買內地嘅產品。咁呢個就係滬深港通股銀行呢一邊。咁滬深港通呢個股票市場呢一邊。咁銀行呢一邊咧都係類似嘅，即係話咧係內地嘅錢可以通過內地嘅銀行去買香港嘅產品。咁同一時間咧係香港嘅錢咧，包括係國際嘅錢可以通過香港銀行買內地嘅產品。咁同埋呢啲咁嘅項目本身咧，因為要令到監管能夠。一啲嘅風險各方面可以可控咧，都係有啲額度去令到成個安排咧喺風險係能夠管理好嘅。咁、其實下一步當然咧就頭先喺施政報告都講嘅，除咗係嗰個證券市場方面，包括銀行方面咧，就係點樣可以幫我哋香港嘅一啲保險公司可以喺大灣區咧係設立呢啲嘅售後服務中心。咁呢個係第三步啦，即係除咗係銀行、除咗證券以外，我哋喺保險行業可唔可以咧係進一步咧係去令到大灣區入面，甚至係內地同我哋之間一啲嘅資金流啊，同埋之間嘅一啲嘅金融市場嘅連通咧，能夠進一步強化同埋優化嘅。 另外咧，都想問一下，其實啱啱其實講緊十一月初咧，呢個螞蟻集團就原定啦，喺香港同埋上海咧都會係同步上市。咁啊，見到後尾咧就叫做煞停咗啦。咁就話因為一個監管環境嘅改變咁呢一個咧，我見到之前啲議員都關心，呢個都涉及一啲投資者可能當中有啲損失，或者一啲。有啲問題出現咗啦，咁其實呢一個咧後屘有冇了解翻同內地當局究竟即係日後點樣避免類似嘅事再發生啊，或者有冇因住呢件事同內地當局有啲溝通咁樣嘅？ 其實呢個問題我哋啱啱。前日嚇喺立法會有議員都提出，咁我哋都有好多個討論。咁其實睇翻咧，今次螞蟻上市嘅呢個安排咧，其實一開始都係一個公司嘅一個決定嚟嘅。即係大家見到係公司做咗一個通告，咁基本上話佢哋做呢件嘅決定咧，係做呢個上市咁樣。咁其實喺從我哋嘅角度咧，我哋睇一個宏觀嘅風險，睇下有啲乜嘢係需要係有冇系統性嘅問題。咁結論係冇嘅，因為你見到其實對今次都唔係第一次。是我哋係有一啲企業，可能係喺上市前各種原因，已經係過曬佢哋收錢嘅時候咧，係需要係話，因為各種原因需要去延後或者需要延遲，其實唔係第一次嘅咁另一方面咧，其實你見到我哋成個包括啲投資者，佢一開始話佢想認購之後，後屘成個退款安排咧，其實都好順暢，都冇出現問題。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就係有時有啲咁嘅情況咧，我哋唔怕嘅，係反而就係話我哋出現啲情況之後，我哋有冇一啲係。 好的或者大家都是接受到的一些很順暢的解決方法去處理問題。其實這一方面正是我們香港金融市場的韌力的所在，就是說我們能夠抵禦到不同的變化。其實過往今次都不是第一次，以前都有試過的，因為始終市場的情況是千變萬化，企業針對他自己的情況去做一個衡量，是否續上市，這是完全他的決定來 的。什麼需要說即日後用一些方法去溝通得好一點，或者避免有這個情況再出現，還是都沒有，我們說真的都市場變化都比較大一點。 其實我們整套那個上市機制呢，基本上如果單純是香港上市，當然是符合我們香港自己的要求的。但是今次這個螞蟻其實是 A 加 H 股票上市的，當然我們都要在這方面是一直以來都有跟我們的監管機構要溝通，包括是內地的監管機構，因為始終這個先協兩邊，而同埋同一時間呢，距離香港做 H 股都需要內地證監會去批准的，所以這個制度其實一直以來是有效的，而且今次都是用回這個制度去執行相關的這個上市的安排。 另外呢，我見到施政報告裡面在附篇那裡都有提到關於強積金的，因為就說呢積金易的平台呢在2025年左右就全面實施，月入低過有關入息的低收入人士呢就會代工，幫他們代工一個強積金的供款。其實這個呢對於在疫情之下一個即經濟情況不是那麼理想的情況，我見到都 有議員或者有不同的人都說到是不是可以即不供住或者政府代工強積金，或者即有一些不同的講法啦。見到即亦都有人話是不是可以即早啲去做呢一個代工即呢個為一啲低收入人士供款的呢一個情況可以早啲做呢，因為而家附篇嗰度講到就話要因為因應嗰個積金易嘅平台就2025年先做到咁。呢個局長有冇啲咩睇法？就住強積金喺疫情之下有冇啲乜嘢可以鬆到幫到佢哋手咧？ 其實頭先阿 Norman 你講得好啱嘅，即係呢一方面其實都要睇翻我哋成個積金易嗰個嘅制度推出，因為其實積金易嗰個制度咧嘅目標係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希望幫到手咧，係減低目前我哋包括我自己在內嘅，作為一個強積金嘅一個有户口嘅人，要需要俾個行政費用嚇。不過其實依家強積金制度嘅最大問題咧，就係話因為我哋成個行政平台咧好分散嘅，係分散喺成14個嘅呢個受託人入面啊，即係入面當中咧，其實例如話我哋喺企業嘅角度，佢要供款啊，或者係做好多嘅文書工作咧，係全部係紙嘅。咁同埋因為咧，成個嗰個平台咁分散咧，咁變咗咧就係話嗰個嘅成個運行成本好高。咁所以點解政府咧要銀河包出嚟去整一個咁嘅數碼平台，即係積金易啊 ，EMPF 啊，即係我成日講呢個係我哋自己個 FinTech 嘅項目嚟嘅啊，即係希望咧係將呢啲咁嘅行政嘅一啲嘅工作去數碼化，同埋集中之後咧係可以減低行政嗰個費用。咁呢個其實一個我自己覺得一個頭號大事嚟嘅，作為強積金嘅一個改革啊，因為強積金可能你都知道，啱啱佢慶祝咗20周年嚇。咁、其實一般嚟講咧，即係好似我同你後生啲啦嚇，即係或者我哋呢啲咁嘅年紀做嘢，通常都做40年嘅嚇，即係由20多歲做到60多歲。咁如果做40年，其實啱啱行到20年咧，一半嚇。咁所以呢個時候咧，我做呢個動作，做呢個改革咧，我覺得係好適宜，亦都好啱，去令到我哋咧係真係可以減低嗰個行政費咧，令到市民受惠嘅。咁同埋去翻頭先你講嗰個問題，就係話可唔可以喺某些情況之下，包括依家疫情啊，可唔可以咧係早啲攞啲錢出嚟咧？咁因為呢個都係大家好關心嘅題目。咁但係咧，其實呢一個都要大家要諗諗。是多方面的一個考慮的，因為第一呢，其實我們都參照過很多國際一些不同的制度，其實他們都有類似這些這樣的所謂的強制性的一些供款的安排，但是呢他們有些當然是有都有安排給你拿錢出來，但是當初入的錢的部分是多很多的。而睇翻我哋依家自己本身，我哋香港呢個 MPFA 嘅制度入面咧，其實你做過一啲嘅研究咧，其實差唔多30多%嘅户口咧，其實嗰、那個户口嘅銀碼咧係少過10000嚇、所以其實係咪真係話我哋可以開咗呢、這個自己嘅錢嚇，係、咪真係幫咗好多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值得諗嘅。咁第二方面咧，我覺得係。最終我哋去翻個初心，其實嗰個強積金嚟做咩咧？係真係退休嘅保障嚇。咁、當然我理解大家對呢件事有好多嘅諗法嘅，即係基本上 強積金覺得，唉，行政費又貴嚇，成日咧就啲嘢咧係好唔透明嚇、啊，賺幾多錢又唔知道各方面。呢啲我哋都希望咧係透過我哋呢個積金易之後咧，係能夠咧可以係處理到嚇、啊，因為積金易係一個數碼平台啦，同埋最終咧我哋都希望係令到市民自己能夠知道，其實咧自己錢都要自己管嘅。即係自己要有一個管理意識，就係話係例如話係呢啲退休基金應該點樣去揀，等咧係可以做一個同自己嗰個嘅風險嘅接受程度係相適應嘅呢啲咁嘅一個投資嘅組合，所以呢啲真係話要自己都有個諗法。咁所以一步步咧，其實我哋希望係改善翻或者係改變翻大家對呢個強積金呢啲咁嘅負面嘅諗法咧，係做翻好呢個制度，因為始終呢個係一個退休安排。就算你話依家攞錢出嚟啦，咁以後後屘退休都要錢噶嘛。咁如果係話你將個問題延後咗，其實對大家對自己都冇好處。咁、所以我理解呢一個一個好好一個平衡嚟嘅，即係始終我哋要去翻個初心，同埋睇翻究竟當初其實點解要成立強積金，同埋大家諗翻轉頭，其實我哋政府唔係話冇其他方式去支持。或者係去協助大家去緩解經濟嘅一啲嘅困難嘅。頭先我都你都一開始喺節目時都講咗，我哋投入咗差唔多3000多億，同埋好多一啲措施，其實依家都未完全行完嘅。即係例如一啲寬免、差券方面等等咧，其實去到下年嘅一定嘅時間。咁所以我覺得希望大家綜合嚟睇，同埋咧都希望咧係下一步我哋去到立法會去介紹我哋呢個強積金嘅方案嘅時候咧，能夠得到咧係大家嘅支持。 但係頭先你講嘅強積金講初心就係為退休保障啦，但系头先亦都有提到平衡嘅，咁会唔会可能头先话个别有啲情况，有啲人士就可能个强积金个户口都唔系好多钱啦，咁会唔会可能可以喺某一啲人，可能强积金户口有某一个限额嘅某一个数额嘅人士，可以拎到部分出嚟，系因为佢哋可能冇一份工啊，或者疫情之下经济受影响，呢啲有冇得可以谂咧？即系唔系拎晒全部啊？佢拎部分，因为啲人成日就话可能我而家都冇饭开，你仲讲话之后退休点咁？有啲咁嘅諗法噶嘛？ 因為其實你睇翻，就算你話退休，其實你退休都需要錢噶嘛。嚇、啊，咁同埋你講真，如果你話我攞翻錢出嚟之後，其實你點樣去 replenish 翻咧？因為最終其實成個制度本身係希望退休安排嘅，並唔係話真係話係你應一時之急嘅。 拎部分咧，拎部分都唔得。 因為其實你諗翻轉頭，我先隨住我解釋過嘅就係話，其實30多係10000蚊留下。如果睇翻係話大圍過半嘅咧，其實都係50000蚊留下嘅。其實個量真係唔係話好大嘅，咁同埋同一時間，其實我有其他相應嘅措施咧去做，我哋點樣可以咧係緩解市民因為社會經濟影響造成嘅衝擊，所以我覺得應該綜合去考慮，唔係淨係話睇住呢個袋嚟睇下咩可以攞啦。 所以最後另外都好快想問啦，仲有20秒到，就係、譬如喺一啲情況之下，特別情況之下，政府會考慮代供強積金咧，為一啲人士。 其實頭先你都講過嘅，就一啲低收入人士咧，我哋係有呢個諗法，亦都喺呢方面咧，都要等去翻係我哋呢個積金易嘅平台出嚟之後咧，我哋自然會落實相應安排。 2025年啦， 因為佢係逐步落實嘅，佢係基本上我哋係2022年。就係會逐步去推出，咁、然之後咧就係會分兩階段，好幾階段去落實。 今日多謝曬許正宇局長上到嚟《千禧年代》。 苗團隊夥伴之一嘅復星醫藥發言人表示，正係積極同本港衛生署商討，以及準備註冊所需文件，將會盡快提交文件審批，以符合註冊要求。如果獲批，最快明年首季就可以推出疫苗。不過，本港衛生署回覆查詢的時候就話，暫時未收到相關申請。不過，處方就會就住治療和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藥物並且符合註冊要求的相關申請作優先處理，務求加快有關的審批程序。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新型肺炎肆虐全球，多國加緊研發疫苗。據了解，運防局近期已經積極約見物流業界，並且考慮成立跨部門小組，涵蓋機管局、海關等政府部門，確保疫苗可以暢順地運抵本港。有本港物流專家透露，儲存疫苗冷藏庫開始有搶購潮，業界已經預示香港在運輸疫苗上存在樽頸位，倡議港府盡早籌備疫苗運輸流程，包括在香港機場規劃位置安設大型臨時疫苗冷藏庫，並且與航空公司商討機位，以免全球搶購潮下增加運費而拉高疫苗的售價。星島日報報導。 成報報導，香港昨日新增9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感染源頭不明的個案有31宗，再創第四波疫情新高。新增一名在旺角御滿屋日本料理工作的壽司部廚師確診，他是深圳確診的中港貨車司機的家人。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任张竹君话，寿司系属于高危食物，疫情之下可免则免。成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多间院舍爆疫，疫情更加蔓延到公立医院。礼贤会葵盛东护理安老院一名82岁的女院友，上个月因为有痰送入玛嘉烈医院，当时有发烧和气喘，一度入住隔离病房，院方两度为她检测都呈阴性，之后安排转去普通病房，但是到前日作出院前的检测就呈阳性，并且有抗体，列为初步确诊。医管局指暂时难以判断是院内抑或入院之前感染。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上个月30号去到丹麦出席当地环保会议，寻日结束三日外访行程之后，在 Facebook 宣布流亡离开香港，并且退出民主党，是罗冠聪之后第二名流亡的前议员。许智峰现时有9项控罪在身，他表示会在外国继续为香港发声，目前未决定在哪个国家停留，但是就没有寻求任何国家的庇护。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參與明年中一派位的學生人數減少到53,250名。根據教育局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顯示，備受家長青睞的英文中學下學年整體學額減少大約55個，其中元朗、觀塘、東區、大埔和沙田區的英中學額亦都有減少，加上名校學額增加追不上學童增長人數，相信競爭仍然激烈。《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昨日單日新增的90宗確診個案當中，有31宗源頭不明，佔總數超過1/3，成為多個月以來的新高，說明社區的病毒源頭處處現行的追蹤制度已經失效。社評說，政府應該加強病毒追蹤的自律措施，包括要求市民必須要安裝使用安心出行程式，力挽狂瀾，防止疫情更加失控。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香港國安法落實之後，不少國家為了報復，凍結同香港的逃犯引渡協議，並且承諾給予政治庇護為有利，鼓勵逃亡，棄保潛逃已經成為香港司法的嚴重問題。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的成功出逃再次敲響了警鐘。社評說，收緊保釋條件、堵塞逃亡漏洞、推動司法改革是當務之急。大公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講到，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學發信，公布加入守法和同理心作為首要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並沒問題，但是由今年七月底禁止全港食肆经营堂食，连累港人要跪在街上狼狈食饭，至到近日收紧防疫措施，婚礼人数一夜之间已经收紧，显见政府都未能够做到对市民有同理心，这样怎能够说服学生接受这些价值观。成报社论。 经济日报社评说，机管局推出未来10年1800亿元的蓝图，发展机场城市工程，兴建无人驾驶运输系统，连接航天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赤立角机场，并且伸延到东涌市中心，为未来经济增添新引擎。怎样有效提升动力，就靠商界运用灵活头脑和营运手腕，全力打拼，才能够在未来众多挑战中突围而出。经济日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而家市区道过海啦，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啦，段系挤塞嘅，龙尾就排到去嘉林角。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葵涌道去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芳角咧一段都系挤塞，咁就系葵涌道啦，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咧梨木树呢一段咧系挤塞嘅。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一段車多，大埔公路出九龍啦，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都係車多，龍尾進景園。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德士古道行人橋面方向石圍角。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刘天赐。2020年呢是一个不好的年份，充满了疫症，充满了坏的消息，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有正能量，能够冲过这些黑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2020年12月4日，本港新增90宗新型肺炎确诊，31宗本地源头不明，累计111人死亡。 许智峰宣布流亡退出民主党，政府强烈谴责逃避法律责任行为。 张其中谋杀妻子罪成，伊丽判囚终身。 全球感染宗数达6400万，英国下周一起为高危群组接种新冠疫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九点十二分啊，继续讲下咧就系疫情相关嘅报道啊。见到寻日咧就有90宗确诊啦，咁包括31宗源头不明，咁啊话系创咗3个月以嚟嘅新高啊。咁另外仲有60多宗咧就系初步嘅确诊嚟嘅。咁啊见到啦，呢段时间咧最近咧都其实都讲咗好一段时间啦，啲专家都系建议啦，就话咧系政府系有意系筹备呢个嘅指定酒店。咁所谓指定酒店咧就系俾一啲海外翻嚟嘅检疫人士啦，俾佢哋系入住集中喺一个地方啦，咁啊唔好入去啲社区嗰度。最新有一啲嘅报章嘅消息咧，就话包括咧政府系会保证咧呢一啲指定酒店有50%嘅入住率，如果唔够50%咧，咁就可以喺嗰个嘅房价嗰度咧系有个津贴，就话去到津贴额去到70%嘅，咁啊或者最多系俾600元嘅津贴嘅每一间房。咁另外酒店咧都要提供三餐啦，有专车啦，亦都要有员工咧協助登記入住和退房，但就不用接觸一些檢疫者。請一位嘉賓，他一直都跟進著一個指定酒店的情況，一室正圓桌的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 如果你容許講講這件事的、就是、來龍去脈、一路以來呢，其實我們那些本地那些、源頭不明，很多專家都說一定是一些隱形的輸入個案。我曾經問過政府，為你內地咁多人出出入入嚟香港呢，雖然都有嗰啲所謂14日呢，到底有幾多係輸入係內地呢？咁政府同我講過幾個月呢一單都冇。咁你話內地一單都冇，咁一定係機場啦。咁我嗰日嗰個特首嘅答問大會呢，我就同特首講，我覺得機場而家係一個冇掩雞籠。第一，佢驗測個方法呢就係好唔準確啦，即係掠口水啦，就唔係即係攞樣本啦。第二呢，佢俾啲人自己搭車去自己嘅酒店，咁途間呢，你知佢又有搭巴士，有的士，有好多嘅交通工具，跟住呢啟動手環又可能係一日之後先啟動，即係因為你低風險咪喺家居㗎嘛，唔係一定要住酒店㗎嘛。咁加加埋埋晒呢就好多好多漏洞。咁而家政府回應呢就用一招就解決晒我三個漏洞。嗰一招係點呢？就無論高風險低風險地方返嚟，全部一律都是专车送他去一些政府指定的酒店，不过指定的话呢，他们有得选的，有些选便宜一些，有些选贵一些，那看他自己想选什么而已。那酒店要承诺些什么东西呢？就是承诺一定是封闭的了，封息，就是入了间房他不出得来，又不落得去即是出街啊，或者去即是有朋友探他啊，这样。那我就跟政府讲呢，就应该就外卖都不给。就是間酒店要提供膳食，咁而家政府喺呢一邊咧就有少少嘅，即係有少少把持不定，因為咧佢驚唔夠啲酒店參與。而家粗略計呢個可能萬幾間房，你一日1000個人入嚟啦，當 咁你高峰期1000个人每人住14日都萬零間房，咁要幾十間酒店，佢又驚酒店唔夠，就想侵埋賓館玩。咁賓館好多咧，就未必一定可以提供咁多嘅膳食嘅。咁所以佢哋而家就唔 sure 係咪真係一定規定要提供膳食。咁我就話你酒店就一定逼啦。如果個地方係完全冇膳食，逼住外賣，咁啊到時再考慮咯咁。咁啊，五成嘅担保咧就必然噶啦，如果唔系咧，酒店就冇兴趣嘅。咁而家最紧要咧就系价钱啦，因为而家咧系用者自付，酒店 set 价。咁酒店 set 价，如果太离谱，政府可以唔侵佢玩。咁但系如果嗰间酒店都 set 得好高，咁政府冇得选择之下，咁点咧？嗱，呢个就系一个我觉得而家系一个棘住一个问题嚟嘅。系咪？如果啲酒店大家全部都唔係話一個好合理嘅價錢，或者平時收開佢收足喎，冇折頭喎，係咪？咁就變咗可能好多人以前自己翻嚟隔離嘅話，喺酒店咧，佢可以一個平啲嘅價。而家指定呢啲咁嘅酒店，啲酒店全部都係個價高過以前。咁仲有啦，如果我係淨係住得起600-700蚊或者500-600蚊，但係嗰啲俾人訂曬，剩翻係5星級要1000幾蚊。咁你就一定要我揀，咁我又冇得揀，就要逼住住嗰啲，咁啲人實嘈㗎喎。係咪？咁所以變咗呢，又要確保每一個價位都有足夠嘅供應。咁呢個難㗎嘛，因為政府唔知返嚟嘅人到底幾多要平幾多要貴㗎嘛，係咪？係。總之要貴嗰啲呢，如果你5星級冇晒，剩返3星，佢又可能又唔想喎，又覺得辛苦喎。咁所以最緊要而家呢，就係每個價位都有足夠嘅供應。咁但係貴嗰啲呢，我就同政府講，最好就撳到佢呢點都係3位數字，我就好唔想見到有4位數字嘅。咁佢撳唔撳得掂嗰啲5星級嗰啲係3位數字呢，而家睇啦。 酒店反應方面點呢？即係而家頭先都講到話即係叫做50%包底啦，即係唔夠5成入住呢，就會津貼佢70%嗰個房價，或者最高600蚊咁。呢、這個吸唔吸引呢？或者如果真係咁，係咪5星嗰啲相對應該會少啲參加？ 咁呢個津貼房價呢，我唔肯定。我唔知道你边度听翻嚟。因为你如果津贴房价，咁就变咗，咁嗰、那个咁你真系又话官商勾结啦。你咪带生意俾酒店，你最紧要系控制酒店个房价嘛。如果你控制个酒店个房价，确保每间酒店收个 rate 系平时嗰啲 rate 嘅，譬如话7折啊、半价，因为佢而家系咪一接住率都系得成几啫？你而家担保佢50%，佢冇理由要收翻平时个价噶嘛，系咪？咁如果酒店咪收翻佢平时嘅价嘅一个折头，反映翻我担保佢入住率有50%嘅话，我仲政府做乜要补贴啫？系咪？我就觉得政府补贴系好有问题嘅。到时咧，人哋又话啦，哇，咁啊酒店咪乘机又搵钱，因为政府补贴咁样样。最紧要 set 价嗰度管住佢啊嘛。好啦，酒店咧，我谂就我自己同酒店倾咧，3-4个礼拜前冇兴趣嘅。但系你越嚟越严峻嘅话咧，老实讲，佢限聚令2个，佢餐厅都冇人去啦。佢而家仲边度有生意啫？佢系咪 staycation 啲人又少咗啦？咁酒店又面临佢嘅生意下降，咁啊有兴趣嘅人一定系多咗咯。 头先讲到话，即系膳食嗰个嘅安排，可能都即系其中一个系佢哋考虑啦。譬如另外今次都讲到话要有专车车佢哋嚟，呢啲酒店嗰啲系咪都好容易安排到嘅啫？其实 唔系啊，我觉得专车我唔信酒店啊。间间酒店自己揾佢嗰啲咁嘅运输嘅运输公司，我边有信心啫？以前系咁讲啦，我觉得政府应该自己主动去招标，揾啲运输公司嚟确保到时出咩事就政府孭飞。我今日要政府孭飞啦，个酒店就系你送个人俾我，我负责睇实佢14日后交翻俾你啫嘛。由机场去酒店，我唔觉得酒店应该负责啊。政府要咩啊？ 另外头先都讲到话，可能要成10000多间房啊，如果14日即系计落，可能都要几廿间酒店咁啦。你自己估计咧，喺圣诞假之前咧，搵唔搵到咁多间酒店去合作去推呢个计划咧？ 香港酒店有80000间房，而家入住率得个成几，咁啊8000几1万，理论上仲有6-7万间嘅，你咁你谂下啦。 即系所以都有信心。应该圣诞假前有咯。 如果唔包底一半咧，就冇得倾嘅。成个概念最紧要就包底一半。 咁你諗下啦，佢平時入住率成幾，咁你而家五成喎、哦，係咪？咁、我係酒店細啦，應該好踴躍添。 另外剛才講到話賓館嗰度啦，咁呢個係咪都同你原本預想話即係指定酒店嗰樣嘢係 賓館唯一唔好呢，有好多就提供唔到膳食。咁如果我唔用賓館都夠，咁我覺得最好唔用。咁但係如果唔夠，咁賓館都要殺㗎啦。咁你外賣咁都唯有小心啲啦。咁平時我哋都有好多人叫外賣嘅，咁總之個機會又唔係高。不過我就擔心你酒店啲人好多唔同嘅餐廳送外賣入到去擺嗰、那個擺嗰個櫃台，咁又有唔同嘅員工送上去，咁期間我又唔知有啲咩出現啫嘛。 其實我都即係你以你了解咧，佢又話即係啲員工係負責做一個接待登記，但又唔好接觸嗰啲檢疫人士。實際係咪做到咧？又話要提供三餐，咁好難係咪員工唔接觸啲檢疫人士咧？又 咁好易啫，好易啫。佢而家基本上個14日咧打掃都冇啊，佢唔入去打掃嘅，你自己搞掂。咁啊擺毛巾喺出邊，你用完啲又擺翻出邊。佢會接觸嗰個人用完嗰啲嘢，咁你戴曬手套啊啲嘢咪冇事咯，咪即刻攞落去洗咯。依日三餐你唔入房啊，你擺喺門口，佢食完攞翻出嚟，咁所以見唔到嘅，見唔到掂唔到，唔需要嘅。 所以應該都唔會接觸到。另外就係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可能再嚴峻啲啦，酒店都未必即係有咁多 station 嘅人啊去啊，因為可能再收緊啲，每間房未必係俾你入去四個人啊咁樣。呢、這個係咪都係普遍嘅諗法嚟嘅？因為我見之前有啲酒店回覆啲報道咧，都話啊，而家都有八成滿咗，嚟緊聖誕假都有七八成，咁似乎好似個信心都幾大。 因為而家係一連串嘅措施，又睇住個數字上升。而家縮到两个人，学校又唔开，出街都净系两个人。即系老实讲，由第一日到而家，差唔多最严峻系呢个时候噶啦。咁酒店自己都要谂谂啊嘛，再搞落去，至少餐厅都冇晒人啦。有几多人两个人去食饭，十点钟要离开啫？你估而家酒店餐厅有冇生意？ 系。另外，問下田北辰啦。另外就係話，而家政府研究緊將嗰個違反限聚令啊、口罩令啊，或者唔遵從強制檢測嗰個定額罰款咧，原本係2000元嘅，咁就話有啲消息咧就話咧係加到成10000元咁樣。點睇呢一個嘅做法或者個數額點啊？成萬蚊。 我話俾你聽，我有好多朋友成日夜晚揸車出去買嘢食 ，OK， 佢就拍低架車，單黃線、雙黃線照拍。佢哋同我講，佢話好簡單嘅啫。你就算定額罰款去到1000元，我睇死你啊！我拍30日都冇人抄，我1000元系乜啫？但系我如果次次都知道有人抄咧，200元我都心痛。咁即系简单啲嚟讲，你一定系要執法从严。如果你次次都系警告都唔出，劝完都冇，一违规就出告票，因为其实已经酝酿咗成10个月，系人都知道应该点做噶啦。如果一违规出告票呢，我觉得5000元都够，唔使10000。甚至乎如果佢真係嗰个執法力够强啊，2000元我都觉得有阻吓作用。而家问题根本冇執法啦嘛，边有啫，大家见到㗎。咁你喺咁嘅情况之下，你50000元都冇用㗎。 所以你都是贊成是加重力度的，不過個數額就不用那麼大了。現在的人你自己觀察到是不是那個限制 的違反？我就覺得政府加重的力度重極呢，都不能去，都不會說去到2000元都有阻嚇作用的。所以我覺得每樣行一步咯。即是10000就不需要的，你說去到5000跟住加重執法力度，咁佢自己都要執生酌情嘅。如果真係情有可原，咪勸喻囉，唔係就真係出高票㗎啦。 但而家違反限聚令嘅情況普唔普遍呢？你自己覺得係咪真係唔夠執法力度，或者個錢係咪呢兩個關鍵係？ 嗱，我真係唔知。我話俾你聽，我知都係睇報紙睇返嚟嘅啫。又話啲手環除低咗啊，又呢樣嗰樣啊。嗱，咁最近有單嘢呢，最近嗰個好似係家居噶嘛，咁啊唔知係酒店定家居，咁啊手環除低咗，咁啊政府就話衞生資訊科技就話突擊檢查就揾到佢，咁我心諗呢、這個手環本來個原意就係一剪或者一除就響警鐘， 咁點解會嚟突擊搜查咧？突擊搜查好似係冇手環嘅時候你先突擊啊嘛，咁你戴咗手環，你點會突擊？所以我都搞唔清楚佢而家點執法嘅。 嗯 ，OK， 你咪覺得好怪啊？呢、這個手環如果係確保唔可以剪斷，又或者一離開個電話機又會響啊、剩啊咁，咁、你唔使突擊啦、啊。 嗯， 咁我要突擊嘅話，即係表示其實對呢個手環都冇乜信心。 OK， 時 work 時唔 work， 咁你仲要即係on top 走去突擊，咁我又真係搞唔清楚。 嗯，好啊，同阿田北辰 讲嗰个个案系咩事、啊？ 嗯，同阿田北辰倾到呢度啊，田北辰就系啊实政圆桌嘅立法会议员嚟嘅。你点睇头先讲嘅酒店检疫咧？点睇话即系10,000蚊？有消息话会研究嗰个违反限聚令，我额佢到咁多。欢迎打嚟18723111，讲下你嘅睇法噶。电话旁边有黄先生，早晨。 早晨，主持人你好， 系。系， 我觉得政府今次嚟讲咧，用呢个系强制酒店咧，都比之前个进步。但係都唔係最完美嘅，點解呢？因為好多可能市民反對咧，喺附近嘅酒店啦。另外，如果員工已經可能夠感染嘅話咧，亦都係出入咩都有問題嘅。咁其實最佳嘅辦法咧，應該學新加坡咁樣。咁幾多之前咧，去新加坡咧，要經過兩架嘅遊輪咧，係派一個碼頭咧，係檢查呢個係馬來西亞嘅外勞嘅，結果非常之成功嘅。但而喺到香港咧，都可以嚟講專用遊輪咧，派喺呢個幾多遊輪碼頭。點解咧？因為可以直接由呢個機場咧運嗰啲係即係經檢疫後嘅。嘅外地嚟嘅遊客咧，直接係到呢一個係船上邊啦。而且因為喺船喺遊輪碼頭咧，肯定嚟講啲人咧就唔可以離開呢個船嘅嚇。呢、方面嚟講，我覺得係比較係安全嘅辦法。 嗯，但之前譬如講話喺酒店就可能誒，即係譬如指定酒店啦。頭先田北辰都講到，可能有唔同星級嘅，咁可能佢哋可以即係啲回港人士可以揀下。但係遊輪就係咪嗰個選擇會少啲？同埋之前都驚話遊輪爆發嗰個情況啊嘛。呢啲會唔會都有啲陰影啊？即係對於住入邊。 我諗嚟講係睇下咩遊輪做得好。依家嘅遊輪咧，應該見到麗星遊輪咧，其實都唔錯。最近要喺台灣咧，同埋新加坡復航都非常之好嘅。咁其實啲主要嚟講 depend 即係睇下嗰間遊輪公司嗰個防疫措施。而除了这方面呢，我觉得政府来讲呢，最近未同内地回来的香港居民呢是不需要再见，我觉得应该要做多一步呢，应该都要做这个是健康码，即是这个防核酸的检疫。因为为什么呢？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呢，都起码去酒楼，即最近好像养和医院那里呢，那有个是即内地回来香港的居民感染，那些人就怀疑会不会内地即就感染了呢。那我对于即因為政府嚟講咧，都亦都有一個好嘅係藉口，即係話咧，即係唔需要嚟講咧，咁擔心即係同內地翻嚟香港嘅人咧，再經過核檢一次嘅話咧，咁亦都好安全啊。 嗯，好啊，唔該曬黃生啊，多謝曬黃生嘅電話，爭取時間聽多位石生，早晨。 你係早晨啊。 早晨，石生請講啊。 嗱，係日本咧，遊輪發生呢個疫症之前咧，你俾我駁個電話入嚟㗎啦，我亦。都話日本人哋咧就徵用啲酒店去隔離，嗰陣時我已經提議政府應該要即刻去徵用。你諗下隔咗幾耐後知後覺，而家先至話揾酒店。仲有一樣嘢，你而家阿田北辰咧搭入嚟咧，好似講到哇大福連篇嚇、啊，好似佢係全部功勞都係佢嘅。嗱、老實講，我有一個朋友最近翻上海，你估人哋點做呢？在香港不用證明的，去到機場檢測一次，去到專車一個人的新車接送去酒店檢測一次。 所以現在都說有專車那些 OK 不 OK 啊？你覺得即現在消息說、啊、即是根據報道這樣說 有、即指定酒店有專車 有、早餐提有三餐提供，這個即可能遲些啦，但都起碼要做到。 根本後知後覺、應該是一定要有專車，你不讓他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因為為什麼呢？你現在機場檢測了陰性的，已經發現了都會是有陽性感染嘛、你讓他搭公共交通工具，你會不會在其中是已經感染到人呢？現在爆發到這樣，你怎樣收拾呢？根本而家你搞到香港雞毛鴨血。 好啊，唔該曬石生啊，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歡迎打嚟187231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表示，将会在就职首日颁布命令，要求美国民众戴口罩100日，并且会下令所有人在政府建筑物内以及公共交通佩戴。拜登相信，透过接种疫苗和戴口罩，将会可以令到确诊病例大大减少。他和副手何锦丽将会率先戴上口罩。另外，拜登表示已经邀请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留任，并且兼任抗疫小组首席医疗顾问一职。拜登说，如果福奇确认疫苗安全，他很乐意公开接种。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恶化，单日死亡个案破纪录超过3100人，新增超过20万人确诊，留医的患者超过10万人，三项数字都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教授赖纳推算，下个星期的死亡人数每日将会达到3000人，等同911事件的死亡人数。多名專家都預期，隨著感恩節過去，確診個案和住院人數在未來幾個星期會進一步增加。由美國藥廠輝瑞和德國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共同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首批已經運抵英國，疫苗在比利時生產，經英法海底隧道運抵英國，并且存放在中央仓库，将会陆续分发到各地医院。英国已经订购4000万剂疫苗，足够为2000万人接种。护老院和院内工作人员会优先接种，之后是80岁以上长者和医护人员。专家相信，透过首阶段接种，将会可以大大降低入院和死亡病例。英国是首个批准紧急使用相关疫苗的国家。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早前质疑英国太快和未有小心处理疫苗审批程序，他其后就言论造成误解致歉，表示对英国的监管充满信心。美国国务院宣布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员的签证规定，即日起将党员和他们直系亲属的访问签证最长的期限由原定的10年缩短到1个月。声明表示，有关措施是要保护美国免受中共带来负面影响。美国传媒早前已经报道有关的消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提问的时候表示，这个是美国国内一些极端反华势力出于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和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升级对中国政治打压的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19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11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4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飞鹤18.4跌3毫，腾讯控股588.5跌5毫。宜卡是报37.6，跌3.95，美团279.4升3.6，阿里巴巴260元升2.6，中国平安95.7升3毫，中国海洋石油7.62跌8仙，友邦保险88.25跌6.5，小米集团25.3冇升跌。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82，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7，人民幣6.549，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215， 澳元对美元 0.74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686 点，跌122点。港金现价报 17,010 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美元，卖出18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都是车多，入口龙尾就是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城隍街一段挤塞，龙尾在西摩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大涌桥路和车公庙路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车多。九龙城的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善道一段仍然全线封闭，九巴路线2号 D 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和德士古道行人桥面石围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生活百科。 新一份施政报告就说机管局将会入股珠海机场。原来他们早在2006年经已用专营权的模式管理珠海机场，改善他们的管理。珠海机场由2006年之前每年不够100万的旅客量，去到18年已经突破1000万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0年12月4日，本港新增90宗新型肺炎确诊，31宗本地源头不明，累计111人死亡。 许智峰宣布流亡退出民主党，政府强烈谴责逃避法律责任行为。 张其中谋杀妻子罪成，伊丽判囚终身。 全球感染宗数达6400万，英国下周一起为高危群组接种新冠疫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39，翻返嚟千禧年代。头先就同大家咧喺过去嗰个零钟头啦，就讲过关于一啲施政报告嘅关即系财经事务嘅一啲措施啦。咁啱啱亦都讲过关于指定酒店嘅，即系见到政府就话会有意筹备一个指定酒店俾一啲海外翻嚟做检疫嘅人士集中喺嗰度住啦。咁另外都有提到关于嗰个限聚令嘅罚款消息，就话咧可以去到10,000蚊嘅。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马小姐，喂，早晨，早晨，马小姐， 早晨啊， 系，请讲， 系，咁我而家咧，其实我就喺上海做紧隔离嘅，咁我之前咧就28日前到啦，咁我就由英国翻香港，就喺香港嘅酒店做咗14日隔离，跟住咧我留咗5日喺香港，我就翻。即系嚟咗上海啦吓，咁我仲喺度做紧隔离啦。咁我主要想讲翻咧两个最大嘅分别啦。咁因为我喺香港，即系由英国去香港嗰阵时咧，全个机都系学生嚟嘅。咁 咁然後咧到到香港，我做完嗰個檢疫之後咧，我等咗八個鐘頭啦嚇。咁、然後就去酒店，咁我就知道咧好多家長咧都係去個機場嗰度啦，接啲學生就翻屋企先。咁然後就等佢哋換曬衫啊，整好曬啦，等低曬行李，先送佢哋去個酒店嗰度嘅。 即係你同佢哋傾偈嗰陣，佢哋講嘅呢個係。 是因为我们有八个钟头大家一起在机场等那个检疫结果嘛、哦嗯、所以细路全部都告诉我、哦、他们爸爸妈妈会来的啦，那个个都在这里、哦、吹水啦，当然因为没事做嘛、而、所以呢、相对我现在进回来上海呢、哦、我会说、上海的情况呢，因为前一排浦东出个问题，咁所以咧，佢哋反應非常之快，佢哋就將所有嘅人咧到浦東，即係我哋啲機係就一定係到浦東噶啦。咁、咧就即刻搬去浦西嘅酒店，因為之前啲人咧到浦東嘅機咧就會有機會住咗喺浦東嘅酒店。咁但係而家上海政府咧就將啲人全部搬曬去浦西嘅酒店，因為要即係遠離嗰個有問題嗰個浦東嗰點啦嚇，嗰度係非常近。机场嘅，咁而我哋落机嘅情况咧，就是、一落我哋其实喺上飞机之前咧 ，airline 咧就要求我哋要 download 咗一个即系方程式啦吓，即系入境嘅。咁当我哋去到上海机场嗰阵时咧，佢就会叫我哋即系开翻个方程式俾佢哋睇啦，喺个手机嗰度。咁系好快，同埋。我哋中间要做一次检疫啦，即系咩心肺喉啊嗰啲啦吓，咁、然后咧就会佢哋会系分咗几个区，原因咧就系、去巴士，因为有啲人咧就系、七加七嘅，即系佢哋会翻翻屋企，佢哋唔直上海，有啲人咧就好似我咁，我下一站要翻北京嘅，咁、然后咧佢哋就会将啲酒店咧偏喺近住。你要下去嘅下一個點嘅、 有冇得揀㗎？有冇得揀話一個名單你揀邊間酒店？ 冇，冇嘅。你只係去嗰個區度等嗰個巴士，咁、然後咧，佢哋就會喺個巴士裏邊咧，就做曬所有嘅入住酒店嘅手續。咁嗰啲巴士嘅人當然全部就著曬嗰啲太空人嗰啲衫啦嚇，即係嗰種檢疫嘅衫啦。咁、你就全部嘅手續咧都係喺你個手機上高做嘅嚇。咁、你就入個酒店係見唔到人，你就已經上咗房噶啦。咁、然後咁所以相對我講翻香港嗰邊先啦嚇、相對咧香港係好弱嘅，我可以講，因為我係即係出個機場咧，哇，全部都係。啲父母嚟接啦，啲細路咧就你立跟住曬父母翻屋企啦。咁我自己咧就係搭機鐵嘅，因為我機鐵一個人都冇，其實應該咁講嚇。咁同埋嗰晚已經係九點幾啦，我哋倫敦翻即係檢疫完咗八點八個鐘頭後已經九點幾出嚟，咁所以機場乜都冇得食嘅。咁啊，即係淨係得間 Seven Eleven 有啲即係檔口。食嗰啲當仔麵咁樣啦，咁咧求其食咗咁樣，咁我就搭機鐵，咁所以係一個人都冇，咁所以我會覺得香港嗰邊係好咩啦。咁同埋咧，我嗰間酒店啦，就我一入去咧，佢就已經同我講啦嚇，香港間酒店，佢話你要你係唔可以有人嚟探望嘅嚇，即係你亦都只可以一個人。咁然後上到酒店啦。我問佢啲嘢，佢話其實你條鎖匙咧喺半個鐘頭內咧就已經係無效噶啦，即係我會係鎖在間房度啦，我唔理得開嗰間房咧，自己唔走得出去啦嚇。咁然後佢就會放咗個架咧喺我個酒店門嘅出邊，咁係俾譬如話有外賣啊，所有嘢啊，即係就可以攞嚟咁樣咯。咁我嗰間我其實就即覺得佢哋都已經好唔錯，因為佢哋啲 concierge 咧、一接到有屋企人送嚟嘅嘢，或者係我哋叫 delivery 啦、叫佢哋送食物啦，咁佢哋就會即刻拎上嚟。 就放咗喺你个门口嗰度噶啦。 嗯，好啊，唔该晒阿马小姐，同阿马小姐倾到呢度，讲到好详细，佢喺上海啦，同埋喺香港试过一个隔离情况咧，嗰个嘅分别啦。咁啊，电话旁边咧都想请到位嘉宾去讲下，因为最近咧系一啲疫情一啲群组咧都涉及院舍嘅，咁啊见到政府咧就话要求所有嘅院舍员工咧要喺今个月14日或者之前咧要做一个强制病毒检测，咁啊否则咧系可能咧冇得翻工嘅咁。即系呢一个又可以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啦。有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组织干事曾纪南，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曾纪南， 各位早晨啊，系，请讲。 头先讲到即系要喺14号或者之前咧做一个强制检测啦，你哋业界点睇啊呢一个措施？ 当然第一都我哋觉得系成件事好仓促啦，即系我谂不论系院舍经营嘅人啦，或者系我哋叫前线嘅员工啦，其实都冇听过社署啊或者系其他政府任何嘅信息啦，即系早知就系林郑月娥一句就话要做，咁就好快地成个文件未有文件就已经讲紧话要做啦，一号就已经话要推行呢件事啦，即系成件事非常之仓促咯，咁。我哋都喺度諗疑惑緊幾樣嘢嘅，咁第一就係話個院舍人手點樣安排呢，即係因為你又唔會俾我工作時間出去㗎啦，咁同埋其實就話我一去有兩個選擇啦，第一個就係去社區嘅檢測中心度去做呢個檢測啦，第二個就係或者工友要自費去做呢個檢測啦，咁我哋成日都疑惑就係話我哋呢個從業員大概有40,000人，咁如果你九個嘅檢疫中心其實足唔足夠消化曬咁多嘅檢測嘅方法咧，同埋其實40,000人喺條街度咁樣排隊驗，本身都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感染風險嚟噶啦嘛。 嗯嗯嗯。咁所以你哋嘅要求係咪就係好似之前咁講，就係要求佢哋上門幫你哋採樣咁啊？ 係啦，其實呢個係咪做唔到咧？即係我哋好講得因為喺之前其實已經做緊自愿檢測噶啦嘛。咁其實已經做咗5輪，咁都係由政府派人去到唔同嘅院舍去做噶嘛。咁當然局長佢自己都有講話啊，我哋唔能夠處理曬所有嘅員工，或者叫做啊，我哋唔能夠做到咁多。咁但係其實話如果佢能夠去到院舍，咁呢個係真係喺個叫前提下最唔影響嗰個院舍運作，亦都叫做係最便利。其實對於你嚟講，整個安排總好過係40,000人一齊咁走出去排隊咯。 得志願嘅人數同譬如強制要驗嘅人數又唔同啦。咁佢哋要上嚟採樣嘅人手亦都多好多嘅喎。實際上係咪都係好難做咧？要佢哋上門做？ 其實我咁講咯，起碼一樣嘢叫做你已經處理咗一部分嘅情況啦。即係就算我哋志願嗰陣，都其實個參與率都講緊有超過70%嘅。 嗯。 即係你話咪爭好遠，當然你話有唔同同事嘅偏更啊，每個同事唔會每一日都會翻工啊。咁但係我哋都講咯，你能夠去到院舍，能夠處理到70-80%嘅個案，咁其實剩翻嗰啲先至再嗰個數目，其實已經相對少咗好多啦。 嗯。咁但係似乎而家暫時就唔政府話唔考慮話做一個即係上門嘅做法啦，去採樣啦。咁你哋自己做法會係點咧？因為似乎我見到係咪話有啲即係社區中心都爆曬額啊？你哋要想去做都做唔到噶嘛？定係時間上嘅考慮多啲咧？即係工作時數以外再去驗，未必咁方便咁係。 我諗兩樣都會有考慮嘅。第一當然就我哋最近即係早兩日我哋喺記招亦都有講過啦。其實話講緊九間檢測中心。大部分今個禮拜都冇空間㗎啦，即係甚至乎去咗一啲比較市中心啲嘅，例如梁顯利，咁佢係去到11號之後先至會有時間俾你預約到嘅。另外因為今次其實個涵蓋面唔單止係我哋津助院舍，其實講緊係私營安老院都有。咁私營安老院嘅其實佢哋個工作時間會更加長，即係例如佢哋講緊係朝頭早七係12個小時一個工一間嘅，咁你個檢測中心唔喺我院舍隔離㗎嘛，咁但係你個檢測中心就係去到夜晚8:30就完㗎啦，最後一輪就。咁但係我哋就見到係7-7，咁其實我工友係好難喺點樣係7:00之後去到能夠去到你嗰個地方去檢測呢，即係呢個係兩個考慮，第一時間工作時間考慮啦，同埋其實我哋好多院舍工友都講緊係一個6天工作嚟㗎喇嘛。即係就算津助院舍都講緊平均51小時一個，48-51個小時一個禮拜。咁即係剩返連我嗰日嘅休息時間你都要我去走去排隊。咁所以我係會覺得嗰件事係 似乎你個硬件又未做好，但你係要用行政嘅手段要求我哋去做檢查啦。 嗯，如果工作時間節少啲時間出嚟，會唔會反而方便啲咧？即係起碼喺佢哋個中心開放時間係你去到啊嘛，係嘛？ 只能夠係講好過冇咯，因為點解啊？其實就話院舍其實因為而家我哋有幾種情況，有兩種情況嘅。第一就係話院舍工友，咁我如果我安排你去工作時間內去做，咁當然呢個比較好啲啦。咁但係其實咁，但係院舍係繼續運作緊噶嘛，咁佢嘅工作咪由其他工友去分擔咯。咁佢去咗第二個去就咪又要咁分擔咯。同埋而家我哋都好擔心一個問題。咁今次咁樣做一啲強制檢測，會唔會其實就暴露咗院舍一路人手唔夠嗰個問題？今次會完全咁樣顯露出嚟咯、 嗯。 因為我哋聽到有啲替假嘅工友，佢嘅講法就是、如果要檢測，咁我呢排我唞下先啦，唔做住，咁變咗個人手其實會更加緊絕嘅。 O、okay.有啲人手問題嘅考慮，咁好啊，多謝曬阿曾基南啊，曾基南咧就係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嘅組織幹事嚟嘅，咁我哋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由田圖同吳春波喺2012年撰寫嘅《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探討咗華為公司嘅好同唔好。佢最後會唔會倒下嘅可能性，華為嘅創始人任正非嘅企業管理哲學同埋華為嘅興衰邏輯。 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呢本書唔單止係華為嘅創業史，佢亦都係任正非嘅企業思想史。華為係中國企業人心目中嘅珠穆朗瑪峰，但係任正非就好似一個山洞入面嘅隱士，不立文字，不传真经。作为任正非身边多年的观察者，田涛和吴春波所写的这本书可以说是最接近任正非的真经。任正非曾经说过，企业要想生存就要逆向练功，将能量从低处到高处抽上来，增加势能，这样企业就能够持续发展。而这种做法是之后华为的厚积薄发理念的由来，亦都是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苦奋斗的华为理念的基础。作为一个透彻理解人性的企业家，任正非深知如何用金钱将人类的贪婪本性转化为动力，从而驱赶懒惰的魔鬼，让十几万人在充满认同感之中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国内外的读者之中引起了不少的反响，揭起了管理学界和企业界的华为研究热。相当有趣的是，虽然外界读者对这本书普遍好评，但是在华为内部的心声社区上却广受讥讽，甚至有人认为这本书有点像打手之嫌，是典型的标题党。由此可见，在同一个问题上，每一个人心目中的观点都可以有所不同。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作者田涛以及吴春波，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轉一轉個話題，見到立法會嘅前議員許智峯咧，就喺上個月30號去咗丹麥去出席當地嘅環保會議。咁啊，尋日就係結束三日嗰個嘅行程噶啦。咁啊，見到佢喺 Facebook 咧，亦都宣布話會係離開香港，話係流亡，亦都係退出民主黨嘅。咁就話咧係會喺外國咧繼續為香港發聲咁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有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早晨，胡志偉。係。可能線路有少少問題，我哋就睇翻咧，即系呢一個嘅情況，見到就係話啊，許智峯咧就喺Facebook 嗰度啊，13个钟头前啦，咁就話係即係結束咗一連三日嗰個嘅丹麥外訪，咁就話係宣布流亡。咁啊，其中咧就提到啊，就話係國安法生效之後咧，去到最近咧離開立法會啦，咁佢每一刻咧都問啊，就話可以為香港做咩咧？咁亦都係即係覺得咧街頭抗爭咧。等等咧，係已經或者喺議會入邊做嘅嘢咧，已經係冇用噶啦。咁就話咧，希望可以係喺全世界咧，係喺外面發聲咧，咁啊繼續係即係打呢個國際線等等咁樣嘅。咁啊，繼續請翻咧係胡志偉傾下先。有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早晨。 Hello， 罗文你好。 系啊，听到啊许志峰呢一个嘅话宣布流亡呢个消息系咪好突然啊？ 对我嚟讲系比较上突然嘅，因为佢之前嘅所有嘅 message 咧都讲佢今日会翻嚟嘅。 嗯， 咁所以突然间收到呢个信息嘅话，系即系出乎我自己嘅想象啦。 嗯， 咁但当然我理解佢一路所遇到嘅压力嘅，特别系佢嘅家庭。即係一路都有好多時都同你講翻，就係話咧受到好多監控啊，影響緊佢個家庭嗰、那個即係小朋友啦，特別係小朋友嗰個嘅生活咁樣樣。 嗯，事後有冇話即係同許志峰有聯絡到 我哋冇係即係正式嘅聯絡啦，咁但係我就有、即係收到佢嗰啲嘅 message 咯。 嗯、點睇即係個 message 係話佢即係會退出民主黨同埋流亡咁係嘛？主要都係。 就是呢個 message 咯，咁我哋都按照嗰個黨裏面嘅機制咧，係去處理咗佢嗰個嘅係即係退黨嘅申請啦，亦、都係即係知識就話佢有咗最 update 嘅決定啦。咁、就當然我哋係尊重同埋理解佢嗰個決定嗰個因由咯。 嗯，除了尊重和理解，即系点睇今次呢个决定咧，亦都睇到佢嘅 Facebook 咧，特别有提到话觉得，譬如街头啊、议会抗争嗰啲唔太可行，所以就选择去外地为香港发声，即系所谓打国际线咁样啦。你点睇佢呢一个嘅谂法同埋举动？ 我觉得其实呢一个系同香港嗰个政治形势嘅发展咧，系一路有一个嘅互动喺里边。 嗯。 咁過往大家咧係對即係嗰個司法制度咧係有多啲嘅係信任啦。咁因此就係當我哋面對嘅係一啲案件嘅時候，我哋好多時都係去選擇就話喺嗰個法院上面咧係去面對。 嗯。 咁過往可能你仲會係最多有時遇到釘官咁樣咧，就先至嗰個 case 咧就即係比較上差嘅啫。咁但係總嘅嚟講咧。都仍然按一個正常嘅軌跡咧，係去處理嘅。但係近日你見到，譬如譚德志啦、快必啦、黎智英啦，佢喺嗰個保釋問題上邊咧，係明明係同國安公即係國即係咧國安條例咧係冇關係嘅案件咧，都可以咧係專登揾國安法官去處理，同埋就係將嗰件事咧係不成比例咁樣樣咧係。既未去進入聆訊之前，就已經係唔准保釋地咧，係拋咗喺呢一個拘留所裏面。其實呢一個你一想像翻嘅，咪等於喺內地嘅行政拘留啫嘛。內地嘅行政拘留咪可以拋你幾年，然後先去審。咁呢一個咁嘅做法，究竟係唔係符合呢一個嘅係程序公義咧？我自己都好大嘅疑問咯。咁即係從呢個角度嚟講，我自己覺得，特區政府呢一種濫用司法制度嘅情況咧，係令到。每一個喺香港即係咁耐以嚟喺呢個運動當中嘅朋友、抗爭者都好，都要重新再去考慮，究竟係用啲咩方法去應付未來咯？ 嗯，見到保安局咧都有個回覆嘅，就住話許志峰啦，前議員就宣布流亡，佢就話咧就係每個人應該為自己嘅行為負責，包括承擔法律責任。政府強烈譴責任何棄保潛逃、逃避法律責任嘅行為，相關部門咧會按實際情況依法跟進，將棄保潛逃嘅疑犯緝拿歸案嘅。點睇佢呢一個回應？ 我覺得佢呢啲回應係非常之可笑咯。 嗯， 可笑嘅原因就係而家係政府當局咧係冇將政治問題咧係放喺個政治解決嘅計，即係嗰個軌跡上邊，然後就係用一個嘅係司法嘅程序咧去濫捕濫控，甚至就係話咧係為咗要檢控某啲人嘅時候咧係羅織罪名。你想象下就係黎智英。所面對嗰件檢控就係講緊就係話違反呢個土地契約，違反土地契約變成一刑事檢控嘅過程，呢一個係非常之荒謬嘅。 但我想我 有案件咧，都係用做緊，但係都係講緊一個幾長嘅時間嘅一個民事程序，有警告各方面嘅東西，先至進行收地嘅做法。但係而家變成刑事檢控，呢一個就代表咗政府係濫捕濫控嘅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咯。 最後仲有唔夠一分鐘，我想問翻頭先即係保安局嘅講法，就話為將嗰啲棄保潛逃嘅疑犯緝拿歸案啦，按照實際情況，你覺得譬如呢一個許志峰呢一個情況，會唔會有機會即係會警方或者保安局會做到一啲嘢，令到佢翻到嚟香港係承受一啲法律嘅責任。 我諗我喺一點上面我唔熟悉啦。咁、但係我總嘅原則都係覺得，當警方可以將我哋林卓廷嘅個案由原告變被告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其實佢而家係用盡所有方法咧去打壓呢一個嘅係 即係反對嘅聲音， 意見 分子。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先係根本嘅問題。 OK， 唔該曬胡志偉。胡志偉咧就係民主黨主席嚟嘅。下個禮拜繼續千禧年代。